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96集，我看人很准。另一头，白玉堂觉得自己这任务算是完成一多半了吧。他这个假冒的王子可好当了，人家是自己拼命要证明自己是真的，他就很轻松。 玉儿，熟悉音律？ 玉儿 啊，是朕操之过急了。玉堂， 算了，还是叫玉儿吧。 轩辕杰愣了愣， 我爹也叫我玉堂，听着怪别扭的。 白玉堂随便扯了一句搪塞了下，其实这世上叫他玉堂的人不多，他爹娘、天尊、几个哥嫂以及展昭，除了长辈亲人之外，他只能听顺耳展昭这么叫他，无论是神态语气都顺耳，其他人感觉怪怪的。轩辕杰却是心里五味陈杂，一方面能叫玉儿自然是好，另一方面白玉堂心里始终有养育他大的爹娘。 段宏，比武进行的怎么样了？ 回禀皇上，还有最后六场就能比出前二位。 嗯，玉儿，我刚才看你出手帮了一个年轻人。 哦，他功夫不错， 朕也很看好的，与朕一起去看看。 轩辕杰站了起来，带白玉堂出琴行，两人离开了琴行，那些跪着的人也都站了起来。石阔海甩了甩有些麻的腿，然后边和荀月白回武场边调侃： 哎，你说咱要不然跟那位新皇子提个意见，让他叫轩辕杰把这见了他就要跪的礼仪也免了。 轩辕杰似乎很看重他。 哼，岂止是看重啊，简直是言听计从。照我看呢，那位少爷要是肯叫他一声爹，他立马传位给他。这白玉堂是个什么人呢？我好像听过。 哈哈，你也是刚才幸好没惹怒他。 哼，这倒是，不然说不定轩辕杰要杀了我。你看他有了新儿子都不看轩辕杰一眼了。 我是说白玉堂自己都能宰了你，你可放聪明点，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说到高手啊， 石阔海忽然对着荀月白使了个眼色，荀月白转回头望过去，就见不远处展昭正啃一个包子呢。荀月白微微皱眉，这次也是不顺，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这么个高手，是挡在他眼前的最大麻烦。石阔海刚才跟展昭交了手，也知道他厉害，就提醒荀月白： 那个殷十二啊，简直深不见底，我都拼尽全力跟他打了，还是没试出他的底在哪儿。大哥，你要赢他恐怕得用些手段。 荀月白点了点头，又望展昭。此时展昭正啃着包子，心情不错地看着比武，时不时好奇地瞟一眼跟着轩辕杰一起走上比武擂台前边位置最好的地方的白玉堂。 哎呀，那耗子锋芒毕露，会不会一下子树敌太多呀？ 展昭又看了看跟在众人身后的轩辕爵。展昭无奈摇了摇头，轩辕爵此时就跟斗败了的公鸡似的，脸上已经能看出不开心来了。不过他也是年轻，展昭能理解，原本最受宠的一个孩子突然之间来了个人，把父亲所有的注意力都夺走了，偏偏那人还好过自己那么多倍，任谁都不会好受的。展昭同情轩辕爵，的确这少年骄横跋扈，可能是个坏人，但造成他这种性格的轩辕杰是最重要的原因。父母的爱对于孩子最好的体现，其实并非是纵容，而是管束。 轩辕杰对待他的子女和妻子的态度，注定了他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悲剧。展昭摇了摇头，吃完了包子，准备比下一场。白玉堂在楼上坐着喝茶，专注看展昭比赛。 你似乎很看重那个白衣服的年轻人啊。 嗯，我挺欣赏他。 他的功夫的确不错，也是一表人才，不过除此之外并无特别呀。 我看人很准。 哦。 嗯，这人是个才俊，你既然是皇上，就重用他吧，别浪费人才。 白玉堂说的随意，轩辕杰却是听得走了神。当年在轩辕杰记忆的深处深藏着的那个女人也曾经说过这句话。那时候轩辕杰全身伤重，被一个柔弱女子救了，孤男寡女，那女子收留他养伤，他就曾问过她： 你不怕我是坏人？ 不会，我看人很准。 轩辕杰愣了很久，然后在一阵欢呼声中回过神，原来展昭上台三招就轻取了对手，溜溜达达下台了。 果然是高手。 段红在一边鼓掌。轩辕杰定了定神，让怀福拿些点心上来。 玉儿，你吃点什么？ 我不吃甜的。 朕也不爱吃甜的。 白玉堂没说话。展昭的比试结束了，白玉堂对比武台也就失去了兴趣。他此时注意到轩辕爵在一旁坐着，神情暗淡。白玉堂微微皱眉，摇了摇头。轩辕杰对待其他儿子的态度实在是太过分了，不疼他生出来干嘛呢？不过十几岁不好好教，又不关心，搞到儿子骄奢鲁莽。再看看一旁仔细给他挑着点心的轩辕杰，白玉堂忽然又有了个奇怪的想法。 为什么轩辕杰回去之后要杀光他原本所有的妃嫔呢？留着孩子却又不爱，会不会有什么理由啊？ 这时又一阵喧哗声传来，荀月白也是三招之内打败了对手，下了擂台。 这个荀月白也很厉害呀，看来明天会有一场大战了。 白玉堂倒是不这么认为，展昭根本连三成功力都没用，明天会有大战才怪。不过嘛，白玉堂注意到荀月白似乎和不少人认识，其中有几个都是这次比试的参赛者。 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轩辕杰忽然开口，在他身边就两个人，一个轩辕爵，一个白玉堂。轩辕爵见白玉堂没回答，而且轩辕杰又好像也问了他，就先开口了。 这两个都很厉害，明天应该会有一场硬仗，希望精彩一些。 此时白玉堂正看着楼下和自己的几个兄弟说着什么的荀月白微微皱眉。 那人似乎有点问题，毛儿应该看出来了吧，可别被他暗算了。 轩辕杰从白玉堂的神情中知道他已经看懂了。 果然优秀和不优秀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愧是继承了我和灵儿血脉的人，我的江山和霸业有人接手了。 当天的比赛进行顺利，展昭和荀月白等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赢了下来，于是明天决胜负的比试就是展昭对荀月白。而剩下的三四名，一个是那个矮个子石阔海，还有一个叫乌洞。乌洞是北海最北边的人，外族特征相当明显，一头棕色的卷发，墨绿色的眼睛，身材高大，沉默不语。轩辕杰也不知道是不是心情特别好，于是下令在轩辕破府上摆宴，先宴请这四位胜出的武生，当然了，主要还是为了和白玉堂一起吃顿饭。 晚宴的时候，众人到轩辕破的府上会合，白玉堂既然答应了轩辕杰试着做他一个月的儿子，自然也去了。轩辕杰临时有些事情，和怀福、元明等人一起去了书房讨论，留着轩辕破招呼白玉堂还有几位武生。展昭一进院子，还没来得及说话，小五先凑了过去，跟着大猫似的蹭他。白玉堂也挺尴尬，一时没看住，不过小五想来跟展昭亲，见了他的面不去蹭是不可能的。 哇，好可爱的大猫。 展昭蹲下捧住小五的脸搓了搓，众人都有些惊讶地看着。 这老虎倒是不认生， 也不是人人如此，正好和他眼缘吧。 说话间，石阔海也想过去摸摸小五的脑袋，没想到小五瞄了他一眼，一对虎目有些不善，看来还记得刚才他凶白玉堂那茬呢，惊得石阔海赶紧退到一旁。石阔海不满的扭脸，展昭揉够了小五，站了起来。轩辕破为了怕众人尴尬，立刻帮忙介绍了一下。这时轩辕爵也走了进来，他看了看众人，最后目光扫过白玉堂，扭脸走去别处了。 哎呀，一进门就拉仇恨了呀。 小孩子而已。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